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387集，美貌的耗子。晌午的时候，展昭和白玉堂一起到了轩辕破信上说的那间茶楼，茶楼的伙计将他们带到了三楼。轩辕破早就在雅间里等候了，见有人推门进来就抬起头看，一看到进来的两人就打了个愣神，随后笑着摇头。白玉堂和展昭到了他对面的桌边坐下。 你俩准备一起进宫啊？也好，起码有个照应，还能有个传话的，不过也可能会引起怀疑，你俩要处理好。 明天就能见到轩辕姐。 我父皇明天一早就会到西北海郡，其实他这次主要是来参与一年一度的武试的。 武试？类似于选拔武状元？ 这倒不是，北海本来就重武轻文，我父皇喜欢看比武的，他每年都让我们各个郡举行一次武试，每个郡的第一都会去皇城参加宫廷举办的比武，最后赢的那个就会得到北海第一高手的称号，从而顺利进入军中任职，也可能被我们几个郡王选去做帮手，总之个个很有前途。 怎么，轩辕杰很喜欢看比武吗？ 是啊，我爹对于武士很重视的，每次都会来看。 展昭突然眼神亮了亮看白玉堂。 我有个提议。 白玉堂微微皱眉，似乎已经领会展昭的意图。 猫儿，你准备去参加武士啊？ 我如果和你一起混入宫里，万一我被认出来，那你也会被拖累，等于前功尽弃了。再说了，你就算能入宫也是皇子，轩辕杰未必会那么快让你了解军中事务的。可如果我们先假装不认识，我去参加武试，想法子比一个第一来，到时候呢，如果你顺利进了宫，那你也是皇子了，到那时就名正言顺把我挑去你身边做帮手了，我说不定还有机会熟悉一下他的兵马。 此计甚好，也不容易引起我父皇怀疑。 白玉堂微微皱眉，展昭这办法的确是不错，可他有些担心。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我就算能比出个第一，也不需要待在轩辕杰身边的。你就不同了，伴君如伴虎，再加上他还是个暴君。 这样也行。 展兄参赛的事情我来安排，这个比较容易。 轩辕破说完转头看白玉堂。 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跟我父皇巧遇？ 自然没想过。 果然。你白玉堂呢，好歹也是个侠客，千里迢迢跑来北海，总要有些原因的。我父皇每次除了看比武之外，也喜欢到处走走，不过他每次不是上城楼看看，上附近的茶楼喝杯茶，就是去琴行什么的。 琴行？轩辕杰喜欢弹琴吗？和他暴君的身份不太相符啊。 哼，这点我也很奇怪，他喜欢到处听琴，可是又没有特别喜欢的曲子，总之是随便听。 白玉堂微微打了个愣神，随后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了一个纸卷来。这个纸卷也是银妖王给他的小物件之一，是用一个铜箍箍住的。白玉堂之前打开看过，纸上写的是几句琴谱。白玉堂精通音律，之前看时就觉得这琴谱怪怪的，似乎不完整，不明白银妖王给他干嘛，但是现在讲到琴，说不定是个机会。 轩辕杰平时最喜欢去哪儿听琴啊？ 他最常去的是我王府附近的琴行，北海的雪松琴很受欢迎，每年会有很多外地人专程赶来这里买琴，经常有些才子佳人在里边试琴，我父皇最喜欢听人试琴了。 那我就去买琴， 顺便侍寝吧。 你有准备就好了。 轩辕破点了点头，随后转了个话题。 赵普回黑风城了呀。 你消息还蛮灵通的嘛。 对于我们西北的人来说，赵普可是个不可忽略的存在。他突然回了黑风城，自然引人浮想联翩。孟青的事情我暂时压着，我父皇不会去管这些子嗣的死活的，他可能都已经不记得有孟青这个崽了，所以应该不会跟你们联系到一起去。 嗯，那就好。 另外赵真精明得很啊，他很高调地叫人调查北海。 展昭和白玉堂闻言都是一愣。 这样一来，一方面赵普回边疆的事情可以解释了，另一方面也让我父皇疑心宫里是不是出了内奸。 那你岂不是很危险？ 哼哼，做他儿子哪天都是有危险的，早就习惯了。 展昭和白玉堂都是生在比较幸福和睦的家庭，父母从小宠爱，亲戚也多，因此不太能理解轩辕破这种防备自己的爹跟防仇敌一样的警觉和冷漠究竟是怎样练成的。 不用担心，兄弟那么多，每一个都是有异心的，背后干过什么他们自己心里清楚，若要论心中有鬼或者背地里搞鬼，我那几个兄弟可比我花招多得多，要查也查不到我什么。 展昭和白玉堂都有些无语，有些人活着就是为了让家人幸福，而有些人活着竟然是为了铲除家人。 那就这么定了吧。 白玉堂觉得没什么需要再说的了，就准备离开。轩辕破似乎觉得扫兴。 哎，你还真冷淡无趣啊。展昭，你总和他在一起不会闷吗？ 有吗？很有趣啊。 果然情人眼里出西施。哦，不对，是潘安才对。 君王这点又说的不对了，潘安绝对没他好看。 展昭微微一笑，伸手拍了拍白玉堂的肩膀。白玉堂望天。轩辕破看了看白玉堂的反应，十分平静，也有些意外。 竟然任展昭说好看却不会动气。这句话换作第二个人说出口，可能已经宰了那人吧。展昭果然在他心目中地位不同啊。 离开茶楼，二人为了避免被发现打乱计划，所以全天都眯在客栈里休息。展昭躺下补眠，白玉堂则是坐在桌边研究那张琴谱以及银妖王给他的其他东西，很多东西根本不知道该派什么用处。 琴谱应该明天就能用上，还有什么特别的呢？ 想着，白玉堂下意识地摸了摸左手拇指上的那枚红珊瑚戒指，只是刚摸了两下，突然白玉堂疼得一甩手。展昭听到了动静，立刻睁开了眼睛望过来，就见白玉堂正摘下戒指看自己的手指。 怎么了？ 展昭起身过来，就见白玉堂左手的拇指上，也就是戴那枚戒指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印记。 嗯，怎么弄上去的？ 白玉堂将那枚戒指翻过来调过去研究了一番，就见在戒托的内部有一个机关，有些像是纹身的细针一样，而那红珊瑚表面看起来是珊瑚，其实里头装着朱砂颜料之类的东西。这一下，白玉堂的左手大拇指上出现了一个大概黄豆大小的红色的印记。展昭拿着湿的帕子给他擦了半天，直皱眉。 哎，擦不掉啊。 别理他，回去让公孙看看，能弄掉就弄掉，不能弄掉我过几天烫掉他。 不行，会留疤的。 手上。 手也不行啊，破相的。 手也算破相啊。 破手相吗？ 展昭回答的认真。白玉堂无奈地看着展昭，这猫是明显睡醒了，于是开始耍贫嘴了。 对了，你比武没法用巨缺，那怎么办啊？ 随便找马剑用用吗？ 你要假装不认识我，那么我师弟的身份也不能用了，准备用个什么身份 啊？假的名字我都已经想好了，不过背景还需要考虑一下下。我化名就叫殷十二。 白玉堂有些反应不过来，良久不解地问他， 姓殷是随殷后，我可以理解，可是干嘛叫十二啊？ 老鼠是第十二个生肖呀。 你不叫殷十三，猫是第十三个。 十三啊，多难听啊。 十二也没好听到哪儿去啊。 白玉堂嘴上虽然说的不怎么赞成，但是眼角却是有笑意流出。展昭看着白玉堂脸上两条浅浅的笑纹，心情更好了些。白玉堂每次笑的时候，特别是真的开心的笑时，嘴角都会有两条浅浅的笑纹。 看到就心情好啊，美貌的耗子。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